第62节，生存上的此在的本真，整体仍在，即先行的决心。如果按照决心的最本己的存在倾向，把它想到头，决心能带我们向本真的向死存在走出多远？应当如何理解“愿有良知”与生存论上被抛着此在本真整体仍在之间的关系？把二者扔到一处，就产生出一种新现象吗？亦或这种现象仍不离乎在其生存可能性中得到见证的决心？于是乎，决心凭借向死存在，又能够在其生存上的样式化。但说从生存论上把决心现象想到头，又是什么意思？我们曾把决心标识为祈求自己去危的缄默无言的自身筹划，向着最本己的罪责存在的自身筹划。这种罪责存在包含在此在的存在之中，它意味着一种不知状态的具有不幸的根据性存在，属于此在存在的有罪责，增不了也减不了，它先于一切量化，苟或谈得上量化的话，且此在本质性的有罪责，而非时有之时无之。愿有良知为这种罪责存在而下决心，只要此在存在，它就作为这种罪责存在而存在。决心本来就是向这种罪责存在筹划自身的意思，所以只有当决心在它开展此在之际，对它自己变得透彻了，乃至领会到罪责存在乃是持住的罪责存在，这才谈得上从生存上以本真方式接受决心之中的这种罪责。但唯当此在为自己把仍在开展到头，才有可能把罪责存在领会为持住的罪责存在。而在生存论上，此在存在到头就等于说向终结存在，作为有所领会的向终结存在，以及作为先行到死，决心本真的成为他所能事的东西。决心与先行还不仅是有一种关系，好像与一种它本身之外的东西有联系似的。决心把本真的向死存在隐含在本身之中，作为其本己本真性在生存上的可能样式，须得从现象上扩清这种联系。决心等于说让自己被幻象前去，幻象最本己的罪责存在，罪责存在属于此在本身的存在，而我们曾把此在的存在首要的规定为仍在，在此持住的以有罪责的方式存在，这说的只能是此在向来作为本真的或非本真的生存活动出生于这种存在之中。罪责存在并非只是某种持住的现成事物的滞留不去的属性，而是本真的或非本真的以有罪责的方式存在的生存可能性。有罪责只在当下实际的仍在中存在，罪责存在因为属于此在的存在而必须被理解为能有罪责。决心向这种仍在筹划自身，以及在这种仍在中领会自身，所以这种领会处在此在的一种原始可能性之中。如果决心原始的既是他所倾向于是的东西，决心便本真的处在原始的可能性中，而我们曾把此在向其仍在的原始存在暂入为向死存在，以及向着已标化出来的此在别具一格的可能性去存在。先行这一活动把可能性作为可能性开展出来，从而决心只有作为先行的决心才是向着此在最本己的仍在的原始存在。只有当决心有资格作为向死存在，决心才使领会能有罪责的这个能，此在是其不知状态的具有不幸的根据，此在本真的在其生存中下了决心把这一点接受下来。我们曾从生存论上对死加以理解，把它标识为生存特有的不可能的可能性，以及此在绝对的不知状态。死并非在此在到头之际拼切到此在身上，此在作为操心倒是其死的被抛的根据。 这一原始的统治着整体此在存在的不知状态，在本真的向死存在中向此在本身绽露出来，唯从此在整体存在的根据出发，先行这一活动才使罪责存在显而易见。操心同样原始的隐含着死与罪责于自身，只有先行的决心才本真的且具体的以及原始的领会能有罪责，对良知呼声的领会展露出失落到常人中的境况，决心把此在拉回到他最本己的自身能在，在有所领会的向死这种最本己的可能性存在之际，本己的能在就成为本真的和通体透彻的。在召唤中，良知的呼声跨越过此在的一切世间的生育能力，呼声义无反顾地把此在个别化为其仍有罪责，而呼声正是祈求此在本真的作为这仍有罪责来存在。从本质上个别化为最本己的能在这一过程中不减其锋锐，而这个锋锐把向死先行作为向无所旁涉的可能性开展出来，先行者的决心让能有罪责作为最本己的无所旁涉的能在整体中的击中良知。愿有良知意味着总被被召唤到最本己的罪责存在，这一罪责存在在一切实际救责之前且在消除了他们之后，总已经规定着实际的此在。这种率先的持住的罪责存在的率先性若要无遮无掩地显现出来，那只有当这一率先性被罗织到对此在来说顿然无可逾越的可能性中，如果决心先行着赶上了死的可能性直至其仍在，那么此在的本真存在就不再能被任何东西逾越。我们从即决心现象来到生存的原始真理面前，一旦下了决心，此在的当下实际的仍在就站露在此在本身面前，其情形是此在本身是这一站露而又被这一站露的存在。真理中包含有与其本身相应的持认为真，明确地把展开的事物和揭示的事物占为己有，这就是有所确知的存在。生存的原始真理要求有一种同样原始的确知，以及要求处在决心所开展的东西中，决心为自己给出当下实际的处境，并把自己带入这种处境。处境是无法事先加以计算或像一个等待把握的现成东西那样给定的，只有在一种自由的事先无所确定但却对可确定性敞开的毅然决然之中，处境才使展开。